行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会关注两起赔偿，一个是赔了6万，一个是赔了7万。某公司饭堂的厨工刘阿姨，她因为生病就从公司打包了2份米饭回了宿舍，竟然被公司认为是盗窃并且遭解雇。后来法院认定公司解雇违法，赔偿刘阿姨6万多元。男子遭抢劫反倒被判了刑，还得赔偿抢劫嫌犯7万，这个事件引发了争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来自广州日报的消息，黄江某公司的饭堂厨工刘阿姨因为当天生病，从公司打包了2份米饭回宿舍，后来竟然被公司认定为盗窃并且遭了解雇。刘阿姨就提起劳动仲裁胜诉以后呢，公司不服就起诉到了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近日法院一审认定公司解雇违法，判令赔偿刘阿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是6万多元。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2月22号，因为身体不舒服，刘阿姨没有能够在饭堂就餐，就打包了2份米饭准备带回到宿舍吃。在公司安保的例行检查的时候呢，保安就发现刘阿姨所带的米饭并没有单位的这个物品放行单，那就认为是擅自盗窃公司财物，并且将她解雇了。那刘阿姨认为她每个月都向公司交纳伙食费，只是当天生病了，没有能够赶上公司晚餐时间吃饭，下班后拿了2份米饭回家，不属于盗窃。那公司仅仅因为财产价值不到1块钱的2份米饭就解雇我，明显处罚过重。因此刘阿姨认为公司属于违法解雇，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万多元。后来法院审理认为，在刘阿姨当天生病的情况下从公司打包2份米饭回去吃是合乎情理的，公司认为是盗窃公司财物，这并不适当，那公司的行为构成了违法解雇，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法院判令公司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1万元。那就这件事情我们来进行一下法律点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两位律师，来自北京长虹律师事务所的杨璇律师，你好杨律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贺小黎律师，你好贺律师。 大家好。 那我问一下这个杨律师哈，你也是做这个劳动法方面专业的律师，那说公司在什么情况下就可以开除和解聘员工了？ 其实咱们劳动合同法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单位在一些情况下是可以跟劳动者解除合同的。它主要分为6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在试用期之间，然后被证明不符合试用条件。可以不符合他这个录用条件，可以跟劳动者解除。第二种情况就是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的，像咱们这个案例中，如果单位他规定了什么情况可以，就是说他有一个规章制度是公示过的，然后也组织员工学习过了，如果员工违反了这个规章制度，单位是可以解除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员工严重的失职，营私舞弊，给单位造成了这个重大的损失的。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员工呢，他同时在两个单位，就是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他也在另外一个单位工作，然后呢他影响了他本单位的工作的这个比如成果呀或者工作内容的情况下，单位可以跟他解除。第五种情况呢，就是劳动者他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是趁人之危，跟单位订立的这种合同，单位是可以跟他解除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劳动者他是拿了一个虚假的毕业证书或者是学位证书，然后骗取了单位的这种信任，然后跟他签了合同以后呢，单位是可以跟他解除的。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就被判刑了，单位可以跟他解除劳动合同。 您刚才讲到，就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必须要经过公示了，还有每个员工还要签字了，不是说我单位单方面立规章制度挂在墙上就算是规章制度了。 对，他必须得要公示，然后员工都得学习，知道你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是什么，他才能知道自己什么行为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或者说什么行为违反规章制度。 要经过学习，还要经过公司员工的签字， 对， 来认可你这个规定了。 对， 那公司说 什么样情况可以解聘，可以解聘你，可以开除你，我们公司可以制定一个东西，在劳动法的这个框架之下， 对对， 也是要合情合理的去制定， 对， 也不能过于说武断的说我们认为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了， 嗯， 啊，你就可以把你开除了，随便把你开除了， 对，嗯，不能， 嗯，那我们就这个事件呢，来听一段我们采访的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和听众的录音。 来自昌平司法局东小口司法所的两名司法助理员说， 我个人认为这不叫盗窃，也不应该解除这个女工。从法律上讲，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司财物的行为。女工的行为都不属于这个行为，她只是拿了两份米饭，公司有点小题大做。如果这么做的话，女工的维权行为是正确的，公司也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第一，首先我觉得这个女员工的行为不算是盗窃，因为从盗窃的目的和行为上来讲，这位女员工都不构成盗窃判定的标准。第二，该公司不应该开除这位女员工。最后，我觉得在一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上，是否能对恶意开除行为加以规范和制止，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几位听众发表看法说， 我觉得这跟盗窃没什么关系吧，至少应该不会升到法律层面，不就是盒饭吗？ 我觉得这应该不算盗窃吧，不过如果公司有规定说你只能打一份饭的话，那可能就会违反了公司的规定吧。 不应该算是盗窃， 那得看他公司对员工是不是之前有要求。再有，那你员工就应该吃两份吧，我觉得一切只要是在规则范围之内所做的都不应该视为盗窃。 我觉得不能简单认定为盗窃。 我觉得要看那个公司的规定，如果他是规定每个员工只是打一份米饭，那么这个就算的是生病，他打了两份米饭，应该道理上法理上都是犯了法，都是盗窃。但是如果呢，他只是因为打多了一份米饭就给开除，这个有太不靠近人情了。 嗯，我们听了几个听众的看法。那么杨律师说，员工即使有在公司里面这种盗窃的行为，就可以解雇开除吗？ 这个也不一定，就说得看两种情况，分情况来定。如果说确实是构成盗窃罪了，而且是由法院来判刑了，这就是就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了嘛，肯定可以解除。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比如公司有一些规章制度，就是说你盗窃， 自己公司定的， 对，公司自己定的，然后员工也知晓的，你盗窃我公司里的什么东西，然后我公司就可以给你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咱们这个案例里，像这种价值一两块钱的东西，肯定是说不能跟劳动者来解除劳动合同的。 那这个有媒体也冠以题目叫刘阿姨蹭饭完了被解聘哈。那这个蹭饭他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生病了嘛。那即使员工真的说我去蹭饭了，那公司也可以解雇他吗？ 这个 也要看公司的规定。 对，但这个我觉得蹭饭嘛，毕竟是一个小事情，就是你口头警告他一下呀，或者给他一些其他的处罚呀，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上升到解雇这个层面。 那这个米饭在他们这公司的这个物品放行单里面是没有的啊。那公司就认为刘阿姨是擅自窃取公司财物，就把她解聘了。那公司这样的规定应该也是在法律的框架之下，那他这个合理合法吗？您觉得？ 我觉得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为首先说盗窃这个，它数额最起码得是1000块钱以上， 够了数额， 对， 才够。 他这个米饭就一两块钱，肯定是不合法。如果说你按盗窃来说。不合理呢，我认为因为这个阿姨首先她已经生病了，那天她也没去食堂吃饭，她只打包了两份米饭而已，在情理之中吧。 那这个盗窃您刚才讲也是到一定数额的，那刘阿姨肯定是不算盗窃了。 我认为是不算盗窃， 盗窃可能各地方的这个入罪的标准也不太一样。 对对。 像在北京是多少钱？ 北京是1000块钱以上，应该是。 就是你要低于这个数额是不构成盗窃罪的。 对对。 那刚才你也介绍，如果这个员工在外面有盗窃行为，比如说够刑事责任了，这公司是可以把你解聘，这毫无疑问。那在外面有一些小偷小摸行为也不是很大，那公司能解聘他吗？以这个为理由。 外面的小偷小摸行为呢，其实如果说你构成了一些行政处罚，比如说被行政处罚了，被拘留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单位你看有没有规章制度？单位说，如果说你受到了行政处罚啊，我也可以解雇你啊，这 单位是可以自己来决定的，这是合理合法的。那如果说公司违法解雇了，承担什么责任呢？像这个案件里面，公司最后要赔刘阿姨是60000多元。 违法解雇的情况呢，他需要支付2倍的经济补偿金，它叫一个经济赔偿金。 这2倍是以什么为标准？ 他这个经济补偿金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每工作一年是给一个月的工资，这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就是你被解雇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每工作一年就要给一个月。咱们这个案例中呢，赔偿他60000多。六万多肯定说明了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刘阿姨在她单位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然后是给了2倍嘛。所以她一共是六万一。数额是非常大的。 那对于这个违法解聘来说，公司主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对。 但他们公司因为刘阿姨起诉以后还不服嘛，那最后还是要法院判决了，还是要赔偿刘阿姨60000多块钱哈。那还有评论认为说，公司赔偿刘阿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还只是一方面，那对刘阿姨的这个名誉侵权也得给相应的责任并且赔偿，说你盗窃嘛，小偷嘛，这名声很不好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您认为呢？ 这个名誉侵权是比如说已经影响到刘阿姨的生活了，就是她周边的人已经都知道说你这个人在单位盗窃了，你这个人人品很不好，给她造成这种影响以后，她是可以要求单位赔偿她这个名誉侵权的损失，比如说单位给她赔礼道歉啊，然后赔偿她一些经济上面的损失，精神上面的损失， 经济损失也可以赔 啊，就是精神上面的损失。 那这有什么一个标准吗？我怎么能够知道我已经达到一些伤害的这个目的了？比如说我周边都知道了，然后完了，我这生活受到影响了，怎么样一个判定他这个标准是什么？ 一般来说哈，精神抚慰金这一块法律是要求的很严格，不会说是这个随便一个案子，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发生矛盾了，诉诸法律了，他人的精神都会受到损害。但这个金额怎么确定？不是说任何一个当事人都可以去请求，这是要有法律规定和法院判请这个判定的。这个判定一般是由法官他会酌情。对。 就看到是不是有一个影响。 这个影响一定要程度很大，而本案当中我们认为是这样，刚才杨律师也在说，就是当这个单位的处罚如果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个人格就是这个人身这个他这个受到侮辱了或者诽谤，他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人格权。他是一种名誉，社会的评价。那这个社会评价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周遭的人，你的身边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是这样。然后包括这个单位我不去了，你把我解除了，我是不是要到其他的一个行业，我做不了别的，我只能去饭店去做，或者我只能到相同的行业去做。这个相同行业说这个员工他的这个有盗窃行为，手不干净，我不用了，名声不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请求法院。对，法院会根据这个程度的这个轻重来酌情判定。但如果说单位只是在这个单位里面或者只是几个人当中知道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阿姨如果要说诉诸法院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判定的。 这个后果可能不是很严重， 对 吧？ 对。 那我们从现在这个案件的披露的这些结果来看哈，公司就因为这2盒米饭赔了员工60000多块钱，有点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哈。那么从这个案件看，对用人单位有什么样的警示呢？刘律师， 其实用人单位他是有权在员工这个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情况下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但是像这个案子里面解除的理由也太过无厘头，也太过任性，这个单位。所以说如果员工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学会这个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像这个案子里面可以到劳动仲裁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这个经济赔偿金。 那像用人企业你不能随便的就说我把你开了。 对，必须得在符合情况，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符合你可以解除这个员工的这6种情况的情况下，才能开除员工。 要不然否则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公司要赔偿6万多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那像这个刘阿姨拿到钱之后， 跟这公司还能继续工作吗？ 这个就不能了，因为他这个是解除劳动合同，给过他这个赔偿金了，就是说明他们之间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他不是要求说继续履行这个劳动合同。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9，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抢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劫了，他反倒要赔偿抢劫嫌犯7万多。昨天这条新闻也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分享数的第一位。东莞这个抢贼有些窝囊，他半夜拦路想抢一部手机，没料到对方太强，他不但没得手，反而被暴打了一顿。他到了派出所就说被抢劫的人下手太狠。那近日被抢手机的男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2月20号的凌晨，曾某在街上拦路抢劫，他看到袁某手持一部手机走了过来，就上前抢劫。不料这个袁某不但丝毫没有害怕，反而喊过来不远处的两名同伴，准备教训一下曾某。见势不妙，曾某撒腿就跑，袁某三个人就紧追不舍。最后呢，曾某躲到了附近一户居民家中，心想他们三个人应该会罢手了吧，但没想到袁某三个人想已经追了这么远的距离了，哪儿肯轻易罢手。于是他们三个人强行把曾某拖出来，摁到地上之后一顿拳打脚踢，发泄完心中的愤恨之后三人就离开了。曾某被打得遍体鳞伤，心中也是充满了无限委屈和愤怒，他考虑了很久，第二天就到了派出所投案自首，并且控诉说这袁某三个人下手太狠。那后来打人的袁某三个人也到了派出所去自首，并且赔偿了曾某7万多元。经过法医鉴定呢，曾某被打成了2级轻伤。最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审理，法庭认为曾某抢手机是本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是袁某三个人没有报警，而是殴打曾某发泄不满致其轻伤，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鉴于曾某过错在先，并且已经获得了曾某谅解，可以对三名被告人呢酌情是从轻处罚。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袁某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那袁某的两位朋友是免于刑事处罚了。案件当庭宣判，袁某三人表示不上诉。那下面我们就这个案件的法律点进行点评。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长虹律师事务所的贺小黎律师。你好，贺律师。 你好。 这个案件听上去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哈，说的我别人把我给抢了，不法侵害，我把人给打了，反而我是被判一个刑拘，还赔了7万多。这个抢劫的人他岂不是赚了吗？啊，这个看上去好像不公平啊。 我觉得对这个被抢的人，也就是本案中的袁某 、 他的这个处罚是公平合理的。因为从这个本案当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关系。虽然说曾某抢劫一定是这个触犯了法律，而且他有这个侵占他人这个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这个故意，和这个主观的恶性，但是本案当中他见到袁某拔腿就跑，那么我们在法律上来说这称为未遂。对，这属于未遂。而这个袁某呢，事实上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感情的这个倾向，认为袁某呢是个受害方。其实在这个本案当中，袁某确实是受害方，因为这个曾某已经实施了抢劫行为，对，他只是说看到袁某想要殴打他， 追过来了就跑了， 对，他心里面害怕，所以才跑。如果说袁某这个时候原地不动， 估计这个抢劫行为就已经既遂了。 嗯， 但是作为袁某来说，他的这种自救行为，我们认为我是赞同的。 嗯， 但是要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嗯，不要过界。 对。 嗯， 我们这个一般认为说，碰到这样的不法分子，我们当然是要制止。 嗯， 不光是保护自己，还是要保护自己与这个加害方之外的第三人以及国家的利益。 嗯， 但是这个范畴一定要掌握住，所谓的在一个必要的限度之内。 嗯 嗯， 对，他抢归他抢， 对， 那么你打人归打人，有后果了，而且 对， 是吧？ 对， 那人们会有忧虑，那以后是不是我不敢制服侵犯我的人了？那已经我就受害了，我按正常的情理，我应该去有一个动作。 我认为哈，主持人是这样，就是说每个人啊，自救是一种本能，对，它一种本能，我还认为是需要弘扬这种精神和这种意识，否则的话，这个那么所有所谓的自由就没有限制。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学习这个哲学啊，一直在谈什么是自由。我们所谓的自由不是无限制扩大的，而是在保障别人的自由情况下，你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这都是相对应的。那我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可以就是说，首先像结合本案，可以跑过去把这个曾某摁倒在地，然后拨打110报警。 有两个朋友们在不远处，是吧？ 对，可以先制止他，因为他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今天就算是袁某不在，如果他抢了袁某，袁某不去制止他，这个曾某很有可能会去抢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对，而且对于曾某来说，如果没有人制止他，他的恶性会越来越大， 嚣张。 对，将来很可能就不是简单的一个抢劫的一个犯罪的问题。 你勇敢的要对犯罪说不， 对， 但是得有界限哈、 啊。对， 那现在袁某把这个抢手机的这曾某打成了二级轻伤，也被判了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还赔了7万多，这还是轻判了。那如果不轻判的会是什么结果？ 主持人是这样。按照这个刑法的这个分则当中，对于故意伤害的这个法定刑的规定，那么本案的袁某确实是判的刑罚这个量刑不重。他不重的理由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抢劫犯，就是我们现在称他为抢劫犯，抢劫者曾某是他主动的实施了抢劫行为， 过错在先， 过错在先，主观恶性很大。而且还是光天化日之下，对。那么第二个呢，虽然说袁某呢将曾某打成了轻伤2级，可是呢袁某在这个事情上他有2个行为，第一个他主动了赔偿7万块，这个7万块呢，轻伤2级7万块在东莞，相对于轻伤2级的这个级别啊，应该差不多也就这个数。要是在北京的话可能会稍微的低一点，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标准不一样的，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他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就他积极赔偿了。 积极赔偿了、就是他的这个认错态度很好。再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一个自首行为。 对，他是 自首行为，按照刑法的规定，他是一个法定的从轻或减轻的一个情节，有自首行为的。虽然说这个公安机关呀、公检法机关对自首的认定非常严格，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自首的这个认定呢，也出过司法解释和意见，非常严格。但是我觉得我们认为是要认定他是自首，因为也是要鼓励人犯了罪之后知错就改。那么法官是给他判了最后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也是酌情考虑到这个曾某的主观在先，犯意在先，那么这个袁某的主动赔偿的这种 自首 的法定情节，那么刚才说的这2点的这个酌情，所以判的是拘役。可是如果要是真的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啊，故意轻伤它是分这么这个故意伤害啊，分这么几层来判刑。第一个，一般伤害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够了轻伤。 轻伤就像本案，本案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这是本案的法定刑。那如果说今天没有把这人打成轻伤，打成重伤了，那么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重伤。 3年到10年， 对，3到10年。 这个是3年以上10年以下。那么如果致人死亡的，这是第三档，就最严重了，致人死亡，或者是说你有非常用着非常残忍的手段致人残疾的重大伤害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拘那个无期或死刑。这是关于故意伤害的三个这个档期，这个分了三档这个量刑。对，所以我们认为呢，袁某的这个判刑啊，还是虽然说是比较轻，但是结合本案还是比较的合法合理的。 他是一个拘役2个月还缓刑嘛，还积极赔偿了，大概赔了7万块钱。 对， 那咱们假设说我被别人非法侵害了、抢了或偷了，然后我就暴打一顿，然后把这人给打成重伤了，那真的是按照一个比如说3到10年这样一个量刑。 那个时候因为就像每个法官呀，在判刑的时候会在法定刑的这个范畴之内，结合本案的每个案子具体情况来讲。对， 那就像类似这种确实是说这个曾某他实施侵害在先， 对， 然后会考虑一些情节，你是主动赔了，但是如果你就是有一个结果是把人打成重伤，甚至把人打死了，那这是毫无意义，你责任肯定会很重。 所以说你看致人死亡的他并没有说一定是死刑，他有一个10年以上有期，对，然后无期和死刑。为什么会说这一个致人死亡这一个情节会有三个不同的量刑，就是每个案的结合不同。 虽然这个袁某他打人被判了一个缓刑4个月，还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那对于他来说没判刑嘛，等于是没判缓刑嘛，等于是没有进监狱，不用坐牢了， 但是罪名成立。 对，但如果他是一个身份是公务员的话，他如果是有正当职业的话，那影响会很大吗？ 对，影响会很大，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公务员的身份。 哦，可能工作就没有了。 对， 如果你要是一个有正当职业的话，像国家机关啊这种政府机构啊，可能你平时也是很守法的一个人，只不过因为别人抢我手机把人给打了，打成重伤了，那你可能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对，他这个本案袁某假设他就是一个公务员，那袁某他本身就已经是触犯法律了，他就是虽然说是 是缓刑， 对，虽然他不需要这个，他只是拘役和缓刑4个月，但是他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那么拘役和缓刑这个只是他的一个量刑。 所以说人们在这个即便你是被不法侵害时候，也是一定要有一个法律的意识。 对， 那他这个袁某我算不算是正当防卫呀？我当时是有人在侵害我呀。 其实吧，现在很多这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吵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我认为就是人们对这个每一件事情啊，他都有一个情感的这个衡量，就认为袁某是加害方，这个 受害方、 啊、 我是被抢的， 被抢的， 怎么还判刑？ 其实他一开始是受害方，但是由于呢袁某没有掌握这个度，所以就变成了加害方，是故意伤害的加害方，而不是抢劫行为的加害方。那我想在这里呢，主持人给大家稍微讲一下什么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在法律上的概念是什么呢？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的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这个侵害行为，这个叫正当防卫。那么正当防卫它有一个几个有5个构成要件，就这5个构成要件必须同时具备，我们才认为这是正当防卫。第一个是存在不法侵害，本案就是存在，因为他正在实施抢劫行为，不法侵害。第二个，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但是在本案当中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因为当他发现袁某要去打他的时候，他已经撒腿就跑了，所以这个时候抢劫的行为已经结束了。我们 应该是在犯罪当中的时候， 对，他正在抢，两个人正在挣扎的时候，两个人正在为了手机推推搡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打他应该属于正当防卫。第三个，这个正当防卫是什么呢？他有一个防卫意识，防卫意识。而本案呢，他我认为哈，我本人认为袁某不具备防卫意识。他为什么呢？他是本身你看他这个案情的介绍说，袁某是为了要教训，教训曾某， 追了很久， 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恨，因为现在像这种抢劫的人很多，我就要教训一下。而他本身并不是说，哎，我的这个手机也 要被他抢，我不能让他抢我的手机，我不能让他抢我手机，这是防卫意识。但是如果要想教训对方，这就不是防卫意识。第四点就是说这个针对侵害的人本人进行啊，本人确实是那么。这个曾某确实正在这个实施这个行为。那么第五点就是说，没有超过明显的，就是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 防卫过当的这种。 对对对，而这个事情呢，本案当中是明显超过了这个限度，把它打成了轻伤二级，赔了7万多块钱，其实当时已经伤的也不轻， 比手机要贵多了，比被抢的手机要贵多了。 对对对对对。